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段书觉鲛人仙君男主角，被穿书者燕京华成功夺尽气运，陷害为妖，炼为鲛丹，身死破晓。而燕京华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得道成仙，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，当然要在这里多过几年逍遥日子才够本。数日后，一名黑衣青年来至峰下，称是段书觉故交，欲旗鼓返乡，望请成全。听过回禀之人描述，燕京华怎猜不到来者是谁，冷笑一声，托人传话下去。 既是求师，总要拿出些诚意来才好。 他知道故事情节发展，也知道这条黑蛇实则为灰，500年成蛟，再500年便能成龙。因此他和对待段书觉一样，巧施妙计，设下陷阱，将他重伤带回山中豢养，指望有朝一日有一条龙鞍前马后的做小弟，岂不美哉？哼，谁想蛇果真是养不熟的玩意儿，吃了他的仙果，引了他的灵泉，打下了不知比其他会蛇深厚几许的功力，却不告而别。再见时还佯装不识，着实可恶。他身为主角，总该给这条蛇一些教训才是。很快山下有了回复。 你要什么诚意？ 你晓得什么是磕长头吗？ 所谓磕长头，是至诚的藏传佛教信仰者的礼佛方式。燕京华要求叶继明自山脚出发，三步一叩，每叩必是等身长头，必是五体投地。每遇河流，也须得在岸边磕足与河流等宽的头，方能涉水而过。燕京华的理由倒也充分，段书觉欺瞒师门，忘恩负义，与靳虚风有亏，是靳虚风罪人。叶继明既是他的至交，若是轻轻松松就能带他走，那他身为未来靳虚风之主，对靳虚风众人又要如何交代呢？叶继明没有再托人传话回来，一阵袍袖撩起袍底，俯身便拜。靳虚风主峰须得越过三峰才能抵达正门，叶继明一言不发，历时半月拜过三山，抵达正门。赤云子也听说了此事，他只知叶继明为灰，有望修成正道，看他叩拜上山之举，又委实是个讲情重义的，便把燕京华叫去，让他把段书觉的骨殖给他。燕京华满口答应，心中暗笑，段书觉哪里还有骨殖在，全随着一炉烈火归为飞灰了。叶继明拜也是白拜，到时候叫他空欢喜一场便是。半月后，叶继明抵达山门，燕京华请他入山，进入炼丹阁，大模大样地展示给他看，并遗憾道：“八卦炉火太旺，他心心念念的小鱼早已灰飞烟灭。”叶继明面色如常，在炼丹阁中转过一圈，便告辞下山。叶继明没有腾云而去，而是徒步下山。他恍恍惚惚地想着过往，手上一圈圈转着段书觉赠送他的鱼鳞串。他记得当年自己拿到这鱼鳞串时还颇嫌弃了一阵。 这是什么？不会是你没事干搓下来的吧？ 段书觉也不笑他无礼，他脾性向来这般温良。 不喜欢。 不喜欢， 且拿着吧。 以后啊，你可以拿它跟我换一件好东西。 叶金明眼睛一亮， 当真？ 君子一言。 叶金明走了一路，掌心鲜血便滴了一路。 狗屁君子，你倒是给本君好好活着。 离开禁区风范围，叶继明终是耐受不住，一口鲜血凌空喷出。身为龙族，爱恨皆烈，没有只喜欢一点点，只讨厌一点点这种说法。被他看上之人，那就是他的。相应的，害他永失所爱之人，便是他叶继明毕生仇敌。五年后，叶继明修逆天焚身之法，方成焦身，便立即找上燕京华，以焦火焚尽禁虚峰五山，险些斩去燕京华一臂。他放狂言道：禁虚之祸自我而始。他将禁虚门徒请来也不杀，只求于居所天坑之中，风起凌厉。他不杀无辜之人，小鱼被围杀是众人不知他身份，况且他没道理烂开杀戒，蠢到引天下道门与自己为敌。五年前，他为求得小鱼尸身，可忍辱负重；五年后，他为给小鱼报仇，也能强忍杀意。他叶继明从不是莽夫。我捉禁虚峰一人，你不理会我，那好，我便捉成百上千，想要他们的命，便交出信燕。但燕京华始终占着大义名头，手中又握有石中剑，千年剑意还奈何不了一条刚刚成事的蛟龙。燕京华暴怒，决意不给这狼心狗肺之人活路，只感叹自己时运不济，明明是想收个小弟的，谁想是个农夫与蛇的故事。他忍痛贡献出自己本打算用来收藏当做战利品的蛟丹，制成暗器，趁机重伤叶继明，并率正道成功将其逼杀至崖边。燕京华看着这在原文中原本该叱咤风云的黑龙，鬓发皆乱，立于烈烈罡风中，形单影只，形容狼狈，难免心生快意。原书《鲛人仙君》里，这可是一尾风流肆意的狂龙，白鲛仙君，黑鲛妖君，二人本该是一对互相欣赏、立场相反的宿敌，谁想竟能看到黑蛟为白蛟搏命的一日。燕京华扬声道： 黑蛟，你作恶多端，还不束手就擒。 姓燕的，本君不知束手二字如何写，你恕我之手，可能是我之心。 早已伤脾，知晓自己此战必绝，反倒将手中沾满鲜血的鱼鳞串一甩。 你要无命，我便在此，但断数绝冤枉，着实冤枉。说本君所言为真，井血三丈，请见崖壁，血色不退，百年不灭。 燕京华知晓叶继明已是强弩之末，便坐不稳，挥手示意众弟子上前。做老大的就是有这等好处，不必亲自动手，稍动一动口，便有千军万马替其效力。只是那断书诀太过愚拙，不会使用罢了。燕京华做高人状，不守而立，侧耳听着厮杀声，心中满是不屑。鲛人仙君是本无 CP 升级流，男主断书诀乃鲛人出身，12岁时父母被妖物猎杀，双双亡故。段书诀被一闲散道者所救，得仙人赐名，得名书诀。仙人叫他人道，亦叫他以直报怨，点拨过他剑术与心诀，助他画出双腿后便翩然远去。段书诀得悟大道，拜请上山，禁虚峰便是他的首选。禁虚剑会他以一骑当先之态，一路冲至七大阵内围，握上了石中剑剑柄，刚一握上，他便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直冲颅顶，当时神明气静， 脑海中隐有人语响起，为他解释了这剑的渊源。此剑乃是剑虚峰创始之人的道侣佩剑，而这名道侣竟是一名出自归墟的鲛人。石中剑那海底沉璧石锤炼打造，恰合鲛人体质，只有鲛人血滴于其上才能拔出石中剑。此剑最合鲛人体质，若让鲛人来使用自是最好，就算旁人无意中获得，也需得不断吸食鲛人灵气才能让石中剑正常使用。段书觉得此剑后不敢擅专，便找上赤云子自称身份，并交代了此剑的来龙去脉。赤云子思虑再三，决定留下他收为弟子。原著中，赤云子那位天赋不高的二弟子就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，只是偶尔在段书觉得宠时说上两句酸话，却在外人诋毁段书觉时差点跟对方掐起架来。鲛人仙君里皆是这种无趣味的好人，没有什么可供轻松打脸的无脑反派。就连段书觉的宿敌叶继明也是一个潇洒肆意的少年郎，亦正亦邪，和段书明既互相欣赏又无法彼此认同。就为着这么个神奇的理由也能掐这么多年，燕京华觉得这两个人脑子都有毛病。对燕京华来说，鲛人仙君的槽点可不止这一个。看这篇文时，他全程冷笑不已。你他娘一个仙侠文主角，不黑化不收后宫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段书觉在成为仙君的数年后，遇上当年杀他父母的妖物，居然只杀了那些个亲自动手害人的妖，而没有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诛杀妖物全族，斩草除根，这简直是活脱脱的圣母婊啊！怪不得在网上糊成这样，以至于作者数据太差都没有更完，再加上三次元有事，干脆直接断了更。燕京华的任务就是填补这些坑文的结尾，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最快活不过的事情了，尤其是在鲛人仙君中，他收获了岂止一丝半点的快乐。夺取主角的光环，让那些仙风道骨的装逼主角对自己顶礼膜拜，摇尾乞怜，甚至主动求欢，在自己身下流泪，甚至被逼着一遍遍重复段书觉爱燕京华，这种决定的快乐岂是一言半句能概括得了的？